被召唤的陈月辉一路跑着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进屋就恨不得对着方圆500米以内所有存在的事物起誓。叶秋用着君莫笑，这是他在网游里亲自确认过，两个角色面对面都说过话呀。但是角色只是一张账号卡而已，叶秋可以用，其他人也可以用。陈叶辉现在赌上一切在那儿起誓，也只能证明他当时碰到的君莫笑确实是叶秋。而现在拿着君莫笑去报名的人却又不是叶秋了，这当然是完全可以发生的事儿，错就错在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陈叶辉现在心里其实挺委屈的，因为他做出的判断事实上并没有错。至于现在君莫笑又不是叶秋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想到。但是崔丽甚至陶轩自己不也没有想到？准备在这个时候曝光叶秋身份是他们上上下下都通过气儿的。虽然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是陈叶辉，但现在一副全是他的责任的样子，陈叶辉心里是相当的不服气啊。结果陶轩这也是气昏了，说了句逻辑极度混乱的话： 会不会是他故意让你产生这种误解的？ 这话陈叶辉琢磨了好半天，实在也参不透内里的玄机，仔细盯着陶轩，小心翼翼地说道： 叶秋故意让我们以为他是叶秋，那他还不就是叶秋？ 老板， 一旁的崔丽都看不下去陶轩这思维混乱的模样了，连忙开口道： 君莫笑后面藏着叶秋，这点是肯定的，我们都打过交道了，他不就在对面星星吗？星星的战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他无关，现在看来就是这个君莫笑在最终报名参加挑战赛的时候并不是叶秋的名字。 这个道理其实一点也不复杂，陶轩又不是傻瓜，在收到报道消息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就已经转过弯来了，但明白是明白，因为他们的草率忽略了这种可能性，现在搞出来这么大个乌龙，门口这一堆一堆的粉丝让他们怎么和人去解释？陶轩是觉得面子上十分挂不住，这才想找个不那么尴尬的解释，结果闹得自己思维都混乱了。 这事现在怎么收场？你们说说看。 陶轩定了定神，也知道现在发火解决不了问题，追究责任更没必要。这不是某个人的错，是他们集体脑子少转了个弯。 叶秋没用君莫笑，那是不是用了他们星星战队里其他哪个角色报的名啊？ 崔丽说着。陶轩当即在电脑上进了挑战赛的界面，搜索栏里敲入星星两个字后，搜索结果62个。距离陈国报名又过去了好多天，星星大家庭再添新成员，又多了17支以星星命名的队伍。想知道哪个是斜对面的那星星，非得一个一个点进去看详细资料不可。陶轩现在心里烦着呢，哪有心思干这繁琐的活？倒是经理崔丽有眼色，瞥到屏幕上的情况后主动请缨： 我来找找看吧。 不用了。 陶轩随手点了一个星星看了眼，当然没那么好运直接就点到叶修他们的星星， 这里也不会有实名资料，直接和联盟那边打听一下。 结果跟陈叶辉差不多时间赶过来的外宣部的王生插嘴道： 报道里有说没有叶秋吧？ 有说吗？ 陶轩是直接从崔丽口中听到的消息，又看到粉丝都倒戈了，知道情况不假，所以也没有亲眼再去查看。此时听王生如此说道，却是向崔丽发动寻求证实。结果这问题崔丽却答不上，他也是听得手下报告，没看全文。王生连忙接过话来： 有说，报道里说联盟那边证实了星星战队的报名资料里没有叶秋。 媒体探消息抠细节的功夫显然比他们到家多了。朝联盟打听消息，得到居木校不是叶秋的时候，顺势就问了那星星里有没有叶秋，结果就得到了如此确切的消息。现在被直接公布出来，几乎就是在打家世的脸了。还好电竞之家还算公正厚道，在报道里也理智地分析了，虽然经联盟证实星星战队里没有叶秋报名，但家世也没理由是无的放矢，这星星战队和叶秋肯定是有关系的，居莫笑这个角色应该也和叶秋有关，只不过他确实没有拿着角色来报名挑战赛就是了。陶轩这才算是了解到了报道的全貌，能了解的东西记者已经全帮他们了解过了，他们还能去打问什么呢？总不能冲进对面网吧按着叶秋的头非要他交代个说法出来吧。 那就先从这个角度出发向粉丝们解释一下吧，重点在星星战队的叶秋背景。 陶轩指示。 嗯，我明白。 王生点了点头，他是外宣部的主管，做这些事儿他更专业，向老板请示那也就是个认个大方向，以免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让自己背了全责。从老板这儿随便讨点指示过去，也算是拿了个尚方宝剑，办起事儿来更有说法不是？王生随即就忙去了，和媒体和粉丝打交道，这本来就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陶轩的办公室里此时就剩着崔丽和陈叶辉两个，气氛压抑，老板的气明显还没顺呢。两人互相望了一眼，随后崔丽开口， 没事的话我们也先出去了。 嗯。陶轩应了声后，崔丽和陈叶辉两个连忙就出去了。办公室里陶轩阴沉着个脸儿，又坐了好半天，许久后起身走到窗边。俱乐部门口聚集的粉丝已经是稀稀拉拉的了，星星网吧那边也不再说，好多粉丝茫然地徘徊着，显然是不知所措了。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粉丝也是要面子的，之前在星星闹腾得这么厉害，结果媒体报道说君莫笑不是叶秋，整个星星战队里也没有叶秋，这是打了家世的脸，但同时也是打了这些起哄粉丝的脸，家世上上下下狼狈尴尬，粉丝们何尝不是？家世这边现在和粉丝又是好生解释了一番，承认了之前可能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但也强调了星星战队必然是和叶秋有关。可说来说去也没真凭实据，粉丝也不是呆到你说怎样就怎样，这一次能接受家世俱乐部的这个解释就不错了。至于再翻过身去对面星星闹腾，粉丝却已经再没有这个心情了。闹剧最终以这样的沉闷收场，家世和家世粉都闹了个大红脸，星星呢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来说过，是媒体取材的时候发现真相爆出后，家世这边也就不攻自破了，出局已经够落魄了，现在又闹这么一出，家世上上下下的人最近都不敢开网页看有关荣耀的评论了，相信那里面冷嘲热讽是绝对不会少的。冷嘲热讽当然是少不了的，但此外就这事儿的分析八卦也不会少，就如媒体报道时就已经指出的，家世虽是闹了个乌龙，但出乌龙也是有缘由的，叶秋和星星和君莫笑必须是有关系的，这点不用说。再此外，如果叶秋报名是不是符合规定呢？退役选手不是一年才可以复出的吗？这种规定当然是得联盟方面来解读的，结果被访问到的联盟工作人员也有点尴尬，有关退役选手的规定中完全没有提到挑战赛的事儿， 不过从现有规则解读的话，工作人员只能承认不存在违规。再在此外，像是叶秋和家世的矛盾呢，君莫笑在第十区再到神之领域掀起的各种血雨腥风啊，还有连同星星现在几个报名角色的情况啊，都被拿出来扒了又扒。折腾出这么多的事儿，最感激星星这边那得说是张家乐了。之前虽然已经肯定表示自己会加入霸图，但毕竟那时退役未满一年，只能口头表示，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操作。到了8月29号，张家乐退役终于满一年，可以正式宣布复出了。在这期间，有关张家乐也有不少流言八卦，尤其是一些不死心的百花玩家，甚至联合签名请求张家乐复出，可以重回百花战队。这和百花战队已有的舰队方针当然是特别不合拍，但粉丝就是这样，战队可以去影响他们，但永远休想控制他们，他们只凭自己的喜好做事。这些张家乐的死粉才不管你战队树立新核心的思想，更无视了百花俱乐部有关希望粉丝理智，过去的美好终究已是过去，我们应该一起积极展望未来的发言。百花俱乐部这边也有点怕呀，他们现在的舰队方针可是没给张家乐留位置，连百花缭乱的账号卡都给卖掉了，现在粉丝们居然来这一手，这要万一张家乐被感动突然改了主意，决心重回百花的，这可就让战队做辣了。还好张家乐这一次看来是打定主意了，在复出宣言中，张家乐再次对百花粉丝表示了感激与愧疚。 但是无论如何，我有一些必须要去追求的东西， 张家乐在发布会上说着。 你的意思是指总冠军吗？ 有记者当时发问。 是的， 张家乐点头。 冠军真的有那么重要？ 有记者略有些鄙夷地说着。百花粉丝对张家乐可谓仁至义尽，几乎就是抱着大腿哭求了，而张家乐依然不肯回头，有不少人都看不过去，哪怕是媒体是记者，有时难免也有点个人情绪的。 是的，很重要， 张家乐直视记者那不屑的眼神。 是超越一切的重要。